请看经文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这段经文是总结赞叹。本经在以经的方式上，它是将序分与流通分都省略掉了，不过也有一些译本三分具足，而玄奘大师这个译法呢，是直翻这个正宗分。这一段经文从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到是无等等咒，这是赞叹般若法至高无上。幕后两句是赞叹修学所得到的功德利益。佛菩萨都是依这个法门而证得菩提涅槃，所以般若的功用啊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，无法称说。这到最后啊，是以众议来赞叹他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咒，咒啊也是愿的意思，四种陀罗尼之一，在一般的翻法，咒有三种，有多字陀罗尼，像本经后面这个咒语啊，就属于多字，有一字陀罗尼，有五字的陀罗尼。陀罗尼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有总持的意思。所谓总一切义，以及善法不实，恶法不生，那么这个叫陀罗尼。陀罗尼也有明的意思，像此地讲的大明咒，明是光明，是智慧，能除尽一切障碍，能灭除一切覆盖，也就是污染的意思。 也有密语的意思，由此可知，佛在经中所说的许多的密咒，这些咒语其实印度人也听不懂，这称之为密语。密不是秘密，佛法没有秘密，而是神秘，是深秘。古德为我们说，佛菩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有许多众生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，他们也在做恭恭敬敬的听法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。天龙八部，鬼神等众，是我们肉眼不能见的。而咒语里面多半是他们的语言。佛说完经之后，通常呢，会将全经的纲要以他们的语言略略的说一遍，这对天龙鬼神来说呢是非常亲切之感，所以咒语虽是梵文，印度人也听不懂啊，我们叫它做密语。秘书第三个意思，它有真言的意思，因为它能够显示诸法实相，真实不虚，会显说不叫真言呢，显说一般人听了之后他免不了要用意识去分别它，去执着它，这样啊，难免把佛所说的真实意趣障碍了。密说呢，就不会有这些副作用了。咒语我们不懂，不懂呢就没有法子分别，也不会起执着。所以密咒啊，只需认真呢去受持，去念诵，决定不能够分别，不能够思维想象， 反而容易得清净心。清净心先行，这诸法的真相啊，就见到了。所以，这个咒语啊，是超绝一切细论呐、啊。因此，称它做真言。那么，陀罗尼有四种。有法，有义，有咒，有忍。法是说持所闻法，持是讲保持很久而不失，也就是说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永远不会忘记，这个法称之为陀罗尼。第二呢，是义，这是说与一些大小乘教义当中能够分别邪正是非善恶，知道一法具足无量的义趣，所以佛法了跟世间法不一样。佛法的法位是无比的浓厚，任何一个法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法位从来没有减弱过，这是咒的意思，这个是这个陀罗尼的意思啊，不像这个世间世间法，世间法了，无论是善法是恶法，都不能够持久，久了啊，它就生厌倦。所以，这个世法就非陀罗尼了。第三种啊是咒，咒就是总持咒曰，这个神咒啊确实非常的灵验，密咒里头我们看古时候所传的，以这个密咒呼风唤雨，一时归神，这就是召唤归神来为我们工作，来为我们服务。确实很灵验， 现在有一些咒语啊，失传了，有一些呢，依然是很灵验的。咒语范围非常之广，非常的复杂。与鬼神沟通要紧的是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以真诚心，所谓是诚则灵，诚就能够与佛菩萨与天地鬼神交通。第二个呢，是咒的音正确，咒里面大部分是鬼神的语言，发音正确，感应就非常的快速啊，你说的他能听得懂。这个音不正确，他听就有困难了啊。所以以真诚正确的这个发音，就有不思议的灵验。咒语总持无量的文意，这一般在佛门里头啊，称之为咒心。陀罗尼第四个意思是忍，忍耐的忍，也是安忍的意思。成就坚固的修行，与所闻之法得坚定精进，在一些境界里面不为境缘所动，这个叫陀罗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陀罗尼这四个意思在大小乘诸法之中无不具足。不仅仅是般若经啊，佛在此地以四句咒赞叹大般若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是无上咒、是无等等咒，明是光明清净的意思， 是一切凡夫不能够理解的意思。真是真实不虚，大神这个意思就是具足，不可思议，极大的神力，这种的陀罗尼。它的作用能除一切障碍，障碍在经典里面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：见思、尘沙、无明。神咒都有力量破尽这三种障碍，所以称它作大明咒，那大神咒。大明，明刚才说过了，就是咒的别名，陀罗尼的别意。佛在光中说陀罗尼，像楞严会上佛是放顶上的光明啊，肉髻放光，光中化佛，化佛送出无慧楞严神咒。这是以大光明破众生，无始劫来的痴暗，也就是根本无明。神咒啊，像光明一样，能够照破无明，能够破除黑暗，称之为大明咒。无上这个意思好懂，是最殊胜，穷理尽性，没有比这个更高了，没有比他更上了。无等等，等等是说一切诸法都不能够跟他相等。那么佛用这个四句来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可以说把这部经赞叹到基础了。诸菩萨依他成就了 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他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四句咒的赞叹，确实是非常恰当的。那么这四句咒究竟是什么呢？有一些人说，这四句咒就是指《心经》末后的咒语。这个意思也能讲得通。可是如果就净宗修学来说，这四句咒啊，实实在在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仔细冷静地来观察这一句佛号，确确实实是咒语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完全是梵文音译的，确实是咒语，确实是大神咒，它有不可思议无比的神理，过去观顶大师告诉我们，凡夫常常想到消除业障，古人今人都不例外。灌顶大师告诉我们，业障深重之人，所有一切经法忏法都消除不了的，最后啊，还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决定可以消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，确确实实是大神咒，真实不虚啊。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菩萨与52同人，这个52是指 菩萨的戒位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，这50个位次，再加上等觉妙觉，这总共啊叫52位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大势至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，就用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简单容易，直接稳当，